看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与夜不消沾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人间凡女自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来往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圣谕年轻的时候，武艺高强，少年得志，为了给老百姓除害，到金鸡岭来找恶道赵修权。恶老道，你这个人纸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不守清规，你是武林败类啊，你为什么奸淫妇女？今天我要给死难者报仇。圣谕一伸手，哗啷啷就震出亮银链子边。恶老道赵修全是勃然大怒，不良婆，黄口如子，你也敢如此猖狂啊！他伸手拉出宝剑，照着圣谕的脖颈就抹来了。圣陶人跨步闪身，哗啷啷一摇手中鞭，仙人解带。他一下呢就把这赵修全缠住了，他一抖，哗啷啷扑通一下就把这赵修全给摔出去了。恶老道狠了狠心，使劲攥着这宝剑没撒手。好厉害！赵修全就地18滚，咕噜噜咕噜出去，啪一个鲤鱼打挺的起来了，顺着山道腾腾腾往下就跑。恶贼，你哪里跑？圣陶人脚下用力，紧紧在后边追。他年轻啊，他就想过去把这坏老道杀了。眼看要追上了，他一着急，缺乏经验呐、右手一摇这鞭，唰啦，坏了。山道两旁边全都是小树木，这鞭呢正缠在这小树上，这圣谕想摘鞭摘不下来，想吞这挽手呢正绕在手腕上。这坏老道赵修全那么一听，再抬头一看，好啊！赵修全手黑心狠，他回手拉剑蹦过来就炸这圣陶人。圣谕一看着没办法，只能闭目等死了。千钧一发呀，突然间道路旁边树丛后头飞也相似窜出一人来，奇快无比，手持一对仙鹤掌，照着赵修全的顶梁，咔，万朵桃花开，把赵修全顶梁砸碎了，死尸扑通一声就栽倒了。圣谕睁开眼睛一看，身旁站着一个瘦老头，看年纪也就在50-60岁，怀中抱着一对仙鹤掌，精神矍铄。 哈哈哈哈，小朋友

古人是以直报德，从没有以怨报恩之事。朕放了圣谕，没想到他如今攻打剑山，非君子也。桂林，赞！传令出兵应敌。元帅谭谦要传下命令，大战白龙江，下回再说。 家乡在日喀则，那里有条美丽的河，阿玛兰说牛羊满山坡，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着。蓝蓝的天像白云朵朵，美丽河水泛清波，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，留下那段动人的歌。哦，那里那里别美化，哦，那里那里别美化，哦，那里那里别美化，哦，那里那里别美化。